想发财呀、啊， 下海 啊，借着高利贷， 嗯， 带着老婆跑生意，结果呀， 啊， 不但没发财， 是 把本都砸里了， 外行啊， 老婆一生气呀、啊， 嗯， 也跟人跑了， 我等， 这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哎，有没有？ 我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这个， 哎。啊，那句话有没有？ 哎，有。 哎， 哦，三国上的， 三国的章节呀、 啊，嗯， 最精彩的 是哪点儿？ 就是关公吞吐山。 哦，岳三世。 哎， 嗯， 曹刘大战。 对， 在徐州。 徐州失散， 结果呢？ 嗯， 刘备大败。 不错， 刘备啊， 嗯， 被人打垮了 啊， 只身逃往 嗯 河北袁绍那个地方。 哎，投袁绍避难了。 张飞呢？ 嗯， 哎，盘踞在古城， 守古城， 唯独关公被困土山， 是 吃里无粮草，外无救兵。 嗯， 曹操来个围而不攻。 嗯，不打为什么呢？ 哎，为的什么呀？ 啊， 曹操啊有爱将皮， 是 喜欢他这个人才。 嗯， 逼他投降。 嗯， 可是这关羽啊誓死不降。 那惹定哦， 正在僵持这个功夫， 嗯， 哎，张辽来了。 哦，张辽 啊， 哦，给他， 张辽啊， 嗯， 跟关羽是故交。 哦，是是。 到了土山上， 嗯， 阴冢一落座 啊， 关羽就问这个张辽 啊， 文远， 嗯，文远是谁呀、啊？ 张辽的号叫文远。 哦，他字文远。 哎，文远，此来莫非助某图为乎？ 嗯， 是不来帮我来的吗？ 哦，是帮着他。 张辽摇摇头。 嗯， 非也。 不是。 不是。 嗯， 哦，不是。那么莫非奉曹之命前来挑战乎？ 哇， 是不是？ 嗯， 啊，听曹的话叫你来打我呀。 啊，对，要开仗。 关羽这么一说呀， 啊， 张辽一摇头。 嗯， 非也。 不是， 还不是 啊？ 那你干什么来了？ 对呀、 啊。哦，明白了。 嗯， 莫非前来做说客儿？ 哦，来说和来了。 是来说降的 啊？ 张辽点点头。然也。 那， 说是的。 对了， 一听说是的， 嗯， 腾的一下火就起来了。 是啊， 这关羽的脾气多大？ 不讲。 关羽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哎，这我多的知道啊。 太叔你是知道。 哎，是是。 呵，一伸手，噌的一声，这腰里就抽出来了 青龙剑， 手榴弹， 这不啊，手榴弹， 我跟你拼了！ 别话，你等会儿，那会儿有手榴弹吗？ 啊，老弹， 还小生呢，哪儿的事情啊？还是青龙剑， 青龙剑， 对， 文远，再提说降二字，休怪某天下无情。 哦。 他这么一来啊， 嗯， 张辽倒笑了。义勇之夫也。 嗯， 你誓死不降曹 啊， 有什么用啊？ 啊， 依我说你不如战时降曹。 哦， 战时降曹对你有好处。 好处， 既保住了二阶皇嫂， 嗯， 又不违背桃园结义的誓言。 哎，是是， 今后你大哥还活着，你们还能见面。 对、啊、 还能东山再起。 不错。 嗯，很有道理。 哎， 嗯，关公一听，好，降曹是降曹，不过我有三世相求。 哦，哪三世？ 这叫约三世。 哦，是了。 第一， 嗯， 关某降汉不降曹， 这意思是 我降的是汉将，没降曹。 第二， 哎，这是面子问题 啊。是。 第二是二阶皇嫂过去另眼看待。 哦，得要优待他。 哎 啊，第三呢？ 第三是我在曹营住一日说一日。 嗯， 一旦知道我大哥刘备在什么地方， 嗯、 马上辞曹前往军兄。 哎呦，还要走 啊？哈， 嗯， 这个我做不了主，另日答复。 是。 张辽回去跟曹操一说，曹操全答应了。 呵，他愣答应了。 答应了，马上迎接关公下山。 是， 护送二位皇嫂 啊， 奔许昌。 对， 一进许昌一看，是净水波街，黄土垫道， 哇， 高大欢迎牌楼， 哦， 满街贴标语， 是 上写欢迎关总司令。 是司令。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高孝林和冯宝华二位合说的讲三国片段。1945年日寇投降后，虽然高孝林还不满20岁，但却已是饱经风霜且技艺成熟。

他这么一唱，我一听啊， 啊， 不像麒麟童， 哦，像。 像卖耗子药的， 哎呀，是吗？ 卖耗子药都这样 啊！ 耗子药， 哎，就我爹那嗓子， 不，我就这味儿了 啊！他唱的 啊，哈巴一步，聪明理想，马一的耗子药， 又唱唱唱唱，这葫芦不小， 是不是？ 哎，是了， 京剧难学， 对， 京剧是一种高尚的艺术， 不假。 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是是，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艺术， 真是。 哎， 嗯， 在花脸里头也讲流派 哦，花脸， 哎，有两大派 哦，哪两派？ 裘派， 嗯， 袁派 哦，裘盛戎、袁世海， 哎，这两个行当不一样。 哦，有哪点能够区别出来呢？ 这两个行当分。铜锤跟架子， 哦，是是是， 你看裘盛戎唱的那个， 嗯， 那叫铜锤花脸， 哦， 哎，这叫什么叫铜锤吗？ 啊，您说说， 就是二进宫听过没有？ 啊，听过，徐远昭， 哎，徐远昭抱着这铜锤， 对， 就以这个为命名， 哦， 叫铜锤花脸， 哦，这么样来， 唱出来有金属音， 是是是， 我给你学一下， 哎，对， 啊，咱来了这扎美烂，你听这一句啊， 哦，扎美烂 啊， 是， 听着啊。 啊 龙头， 嗯， 大作在开封府旁， 好， 是不是？ 哎，就这个味儿， 这叫。铜锤 哦，你要说那架子花脸呢？ 袁世海先生的架子花脸 哦，是啊， 哎，袁世海先生可有绝的， 不想 特别的念白， 是是， 你学不了 哦， 堪称一绝。 嗯嗯， 你还不唱呢 啊？ 这念比唱难， 是吗？ 戏班里讲究 啊， 三分唱。 是 七分念， 哦，你看， 嗯，就说明这个重要性。 哦，那这地儿你也得学一学 啊，我一学学 啊， 学这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啊，花脸道白、 哎，九江口， 嗯，是是， 听听人家这个拜口念出来的， 哦，是 真带劲儿。 哦，您来来， 我学学啊，你哪、啊、你哪段韵白啊？ 哦， 至公呀，一是犯法。命与山定中那刘伯温的诡计，亲则错，命则假，重则劝君覆没。降老臣欲治公，乃是患难兄弟，心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真真，你们自入龙潭。葬身虎口，这薄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 唱， 怎不令人哭啊？ 唱， 怎不令根根 大大大唱？ 哎。心思豁然， 你赶紧去！哎，就是这样， 足啊， 不假。 哎，不足不行 啊，是 没劲儿，听着就不行了。 哦， 唱软一点 啊， 不好听啊，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 软的 啊， 你听着这好听吗？ 是。嗯 哪 啊？是 心思豁然。 您上医院了？这什么话呢？这是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角。为发展安徽的相声事业，